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旅欧同胞3月28号发表呼吁书，表示主张要发挥烛光精神来建设一个旨在实现和平统一的新社会。呼吁书指出，我们朝鲜民族的活路只有一条，就是民族的和解与统一，并强调首先要迅速推进废除保安法，实现南北和解和往来，消除战争危险，确立自主统一路线等。